前一吻到最后听闻，那暴风夜他太不幸。回忆回忆，横滨黄街等，沿海桥边曾温柔拥吻，看每夜降临，你愿他又能抚近。而奇迹像终于不发生， 仍是冷，仍是冷，长夜多浪漫，你去了这温暖。

夜空，日落相识，爱人相懂，真情难掩，满无情动，真拉呀来去呀去夜空，真拉呀来去呀去，都是一场梦， 都是一场， 真拉呀来去呀去夜空，日落相识，来月相懂，真情难掩，满无情动，红尘来呀来去呀去夜空，红尘来呀来去呀去夜空。 也见到当天的你与我走，

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本市2017年市级机关面向基层公开遴选公务员自本月15号起开始报名，市委办公厅、市发展改革委、市高级人民法院等66家市级机关计划遴选437人。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近日，卫计委明确要求接诊医师为患者合理开具药品，对病情稳定的慢性病人不得随便改变用药习惯，缩短开药周期，增加患者的就诊次数。未来三年，通州区所有中小学将实施一校一策，一对一对接城六区优质学校和高校资源，通过合作交流提升办学质量。作为今年故宫开放的两个外国文物馆之一，故宫博物院首次在地方设立主题分馆，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近日在厦门鼓浪屿正式开馆。今后这里将集中展示深藏于故宫库房来自英法德俄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文物。

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梁朝伟、刘嘉玲这两个名字似乎注定是要绑定在一起的。

上执念，狭路相逢终不能轻言。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懂事之前心动，以后长不过一天，那一年让一生 Oh,